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期待你的出现。

下不会停到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如果

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，这世间最后双人无不离，彼此慢慢欣赏。 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。

潮湿。 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原谅我不会说话。夜里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话。 谁是你？

来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 多